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爸爸，爸爸。 毛毛，毛毛，你在忙啥子？ 爸爸，我正想给大家讲你的故事。 哦，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有啥子好讲的嘛？ 爸，我知道你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你的传记。可是爸爸，历史是不能回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有一些章节是与你的名字紧密相连的。爸， 好，我讲不过你，但是就是讲，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拔高，不能夸大。 嗯，爸爸，我记住了。在我的故事里，你就是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好同事、好朋友。 嗯，要把好字去掉。邓小平就是邓小平，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一员。 我记住了。在我的故事里，主人公是我的父亲，他是他们那一代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的一员。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描摹出一幅幅历史画面，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十二集大型系列广播剧《父亲》，根据邓荣的长篇文学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改编。原著邓荣，总顾问高毅，编剧诗唱郭红，导演郭红、王丹，导演助理佳音，配乐阿瑞，音响效果蚊子，录音合成雪峰，巨物全速，技术顾问程德，主题歌演唱戴玉强，监制魏明，出品人陈华。 春天的故事，春风讲述春天的故事。 巴蜀乡情。父亲的一生一直在寻求救国真理， 少小离家，留法留苏，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但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他都乡音不改，用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同人交流，即便是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也是那样。父亲喜欢吃辣，会做一手地道的川菜，喜欢穿家乡的圆口布鞋，喜欢听川剧，这些都是父亲浓浓乡情的写照。巴山蜀水是父亲心里永远的惦念。1986年2月2号，由北京直发成都的专列徐徐地开往四川成都。这是父亲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带我们全家人回成都过年。 爸，你看那窗外那些老百姓家的那个屋门房顶，到处都挂着红红的辣椒呢。 四川人嘛，总是离不开这些辣椒花椒，不管走到哪里，没有这些饭都吃不香啊。 哎爸，想当年你离开家去重庆读书的时候才15岁吧？ 才15岁啊。 哎呀，15岁的少年在今天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呢。哎爸，你说那但是祖母他老人家怎么能舍得你走呢？ 你爸爸那时候啊，应该就犟得很，是个小男子汉喽。 爸，来，喝杯茶水。 好茶，这是正宗的竹叶青，好多年喽，我就喜欢这个味道啊。 爸，您的故事更有味道。没看我们都等不及了吗？ 我都跟你们讲过好多遍了，还要讲啊？ 要讲，因为我们每回听你讲啊都有新的感受，真的。 好，那我就讲。那是1919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求学，记得了。记得离家那一天，妈妈带着弟弟妹妹送我一层又一层，一直送到五里墩。我拉着他老人家的手，喊他不要哭，告诉他我出去留洋，把书读好了，将来在外面做事，再回来接他。可是， 老邓，母亲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为你自豪的。 可是， 爸，你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在那样封建保守的年代，家里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可当真是了不起的。 你这个毛丫头，总是勾起你爸的思乡之情。 妈，我就知道你心疼我爸，担心他思虑过度伤神，是不是？要是没有我总这么刨根问底，你说我爸他又一向少言寡语的，我怎么会知道我还有这么好的但是祖母和祖父母啊？ 哎呦，真拿你这个丫头没办法。你爸爸呀毕竟已经是80多岁的老头子了。 八十耄耋喽，我还没有半点老态龙钟的样子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我爸爸永远年轻。 对，毛毛说的对。不是有首歌唱的是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对对对对。 哎爸，我想问您哈，这个我祖父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毛毛啊，你祖父这个人啊，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就是个风风火火的样子啊。 为了供我上学，他不惜变卖了田产。我要永远感谢他老人家呀。记得那是1920年农历7月12日，正是我16岁生日那天，父亲烧上了一大包母亲亲自煮好的广安牛肉干，特地从广安赶到了重庆，给我过了个生日，为我去法国送行。我一下跪到地上，含着泪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会牢记你的教诲，拼命学习，将来学成回国，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次送别成了我和父母亲的永别。永别呀、啊、 老邓，爸， 不要紧不要紧，一踏上四川的土地，我就好像回到了从前呐、 啊。爸，给你擦擦。爸，你说到家乡，我还真想起一件事儿。前几天我在北京王府井馄饨侯吃馄饨，看见了一个一只眼睛的盲头女孩在偷喝客人剩下的汤，当时我就给她买了一碗。哎呦，我看见他吃的呀特别香，后来我就问他，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咱们老家广安的，是跟父母出来到石家庄打工，被那铁锨扎伤了眼睛，变成了残疾。他特别想要去上学，可他父母不同意，他就偷偷的爬上火车跑到北京来了。 哦，这个女娃娃好大呀，你咋个不早跟我说呀？ 那个女娃10岁了，连小学还没念过呢。我给了她100元钱，她哭着说谢谢，然后就跑了。爸，我已经把这事儿告诉哥哥了，他说他一定想办法找到这个女孩，帮她上学。 好，好，你们做得好。怎么能那天这个女娃娃不要在外面挨过我手冻啊？ 嗯， 去把张秘书喊来。 好。 首长，我在这儿呢。 张秘书，前几天我喊你捐的5000块钱都办好没有啊？ 爸，已经送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了，按您的意思署名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好，好。毛毛，左琳，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一定要保密。 哎，爸 妈， 啊，我们回家了。 这个金牛宾馆久违了，这次可要麻烦大家哦。 首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今天你们给我煮些啥子好吃的呀？ 首长，是麻婆豆腐。 你是不是广安人呐？ 是啊，是的。 我猜你就是广安的县委书记罗兴国。 为什么呀？ 你脸上有我们广安人的淳朴。 是我是我。 你咋个晓得我爱吃麻婆豆腐啊？ 我和毛毛通过话。 是的。 我说吧，毛毛没有告诉你麻婆豆腐我不光爱吃还会煮， 而且技压群雄。 好，广告到此为止，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我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区比啊，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 一定要把光安建设好。 我们一定努力。 啊，首长，我把您的舅舅和舅母带来了，您看。 好啊好啊，谢谢谢谢。 二老请，来来来，请请请。 舅舅舅母，你们二老好啊。 你是贤娃子？ 是啊是啊。 好啊，贤娃子啊，你当真当了大官，六亲不认了？皇帝老子还有三个曹协亲呐、啊、你 舅舅， 你还认得舅舅啊？你还记得你的亲娘老子吗？ 记得记得呀、啊、 舅舅 谢王子，你晓不晓得你做不到亲人，你妈妈就因为想你怕你惦记你，才40岁出头就死了。你那个时候在法国，你是他的长子，他生前最疼你了，他没能见你一面，死不瞑目啊！ 舅舅， 舅舅， 舅舅， 舅舅， 我咋过来忘记生我养我的家乡啊？怎么能忘记与舅舅一起上树，一起赶场，一起打碰碰钱，做游戏的童年呢、啊？尤其是同我的妈妈还有爸爸。舅舅，你不要哭了，快把眼泪开了吧。 小娃子，莫怪我啊，我是为你高兴，为你妈妈高兴啊，太苦了。 舅舅舅母，你们坐下，你们坐下。 舅舅舅母，你们先坐下喝杯茶。 你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啥子困难没有啊？ 没有。 有，怎么没有啊？有跟外甥有什么不能说的？ 别说了。 我。 舅母、你就说嘛。 哎，现在的猪肉又涨价了，我们有点吃不消喽。 这个我晓得。 哦，舅舅舅母，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你们寄一些钱，贴补家用，好吗？ 不要太多啊，不能太拖累你们，你们也是一大家子人呢、 哦，没关系的。 看看我们邓家这外甥媳妇儿多贤惠呀。 首长，哎呀，是我们没把您的老辈子照顾好，老辈子每个月的生活补贴的事儿啊，我们来做。 没有照顾好就是最好的照顾。 哦，首长，您您批评的对， 我是在表扬你。 啊，表扬？ 你们要是专门为邓小平的家人开小灶搞特殊，我就要让你罗兴国从政府里开路喽。 这个金牛宾馆的麻婆豆腐啊，比我的手艺要好得多哦。 呀，爸，您这回终于承认有比您麻婆豆腐做得好的啦，这可不容易哦。 邓小平同志，我看还有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你自己来做。 哦，啥子事啊？ 吸烟记录，最好为零，这个好。 好，好，按你们的说法，我是中国的头号烟民。 嗯 嗯，我从明天开始就按你们的指示，少抽烟，多散步，多喝茶。明天早上我们去峨眉爬山。 好。爸爸， 是毛毛啊。 嗯， 你一直坐在这里看报纸陪同我。 嗯，我看您这一觉啊睡得真沉。 嗯，你怎么没有喊醒我呀？ 我怎么忍心啊，难得看到你睡这么长的午觉。 嗯，是啊，该休息喽。昨天我请了中央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来座谈，商量我退休的问题。 哦， 我说啊，过去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从简，拜托你们了。 爸， 我死后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撒入大海。毛毛，你们也要记住这些话哦。 哎呀爸，说退休可以，不许说 你。哎，这是自然归路，哪个也不能违背的啊。 那爸，你把政治局同事们的工作做通了吗？ 嗯，多亏你爸爸是政委出身呐，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 哦。爸，我跟您说，你退休那天呐，我们要给你庆祝。 这个应该庆祝。 嗯， 要烧几个好吃的家乡菜，慰劳一下我。 一定的。哎，爸，好像我哥来了。 嗯，不妨。 爸爸， 嗯，前些天啊，毛毛跟我讲起一个女娃子，也是残疾，说是她的爸爸妈妈不管她了，我就想起了你。普芳啊，你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啊。 爸爸，您别这么说，那不是您的错。 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娃娃，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多好的年华呀。 爸爸，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您看，我和这轮椅作伴，在全国残联不是照样工作得很好吗？啊， 你一向坚强，也很乐观，这对爸爸是个最大的慰藉。哦，那个失去一只眼睛的女娃娃，你们要帮帮她呀。今后我们要多为娃娃们着想，中国的娃娃不能让他们再受那样的伤害了。 是啊，爸爸，毛毛说您一直念叨着要见见从我们家乡爬火车来到北京的那个女娃娃，我托派出所的人找到了，我已经把她带来了，正在院子里跟妈妈说话呢，我让她进来。 不，她眼睛不方便，还是我去看她 不妨啊。 哎， 我推到你到园子头走一下。 不用了，爸爸，我自己可以的。 孩子，怎么样？ 我挺好的，奶奶。 哦，上学了吧？ 上学了。 哦，好啊。 你好啊，娃娃。 邓爷爷，邓爷爷好，我上学了。您看，这是我的新书包，是普方伯伯买给我的。 上学就好，上学就好，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贪耍哦。 我记住了，邓爷爷。 老邓啊，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张秘书给你带了一封信。 啥子信呢？ 他说是广西百色地区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写给你的。 哦，是老区的娃娃写来的。 啊， 好好。 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你看。 亲爱的邓爷爷，当我们得知那位向希望工程捐款，救助我们失学儿童的一名老共产党员就是您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感动。虽然您住的地方离我们好远好远，可是我们知道您的心跟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敬爱的邓爷爷，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出门前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不要驾车，若车辆被困请迅速逃离。暴雨天气在室内的你，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在户外的你，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井盖、坑洼处等。如遭暴雨所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离，请爬到高处固定好身体。报警求救时请找好参照物，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情感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广播剧，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搞笑，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中的云量较多，西部和北部地区短时间内有弱的降雨天气，夜间将迎来全市性的小雨天气。目前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依然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活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短时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6到19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一，体感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二，体感偏凉。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三，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3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